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开经偈：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大佛顶首楞严经，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，唐天竺沙门波喇蜜第译。大势至法王子与其同轮52菩萨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而白佛言：我忆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，名无量光，12如来相继一劫，其最后佛名超日月光，彼佛教我念佛三昧。譬如有人一专为意，一人专望，如是二人若逢不逢，或见非见，二人相忆，二意念深，如是乃至从生至生，同于形影，不相乖异。十方如来连念众生如母一子，若子逃世虽亦何为，子若一母如母一时，母子立生不相为远。若众生心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去佛不远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。如染香人身有香气，此则名曰香光庄严。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人，今于此界设念佛人归于净土。佛问圆通：我无选择，都设六根，净念相继，得三摩地，思为第一。回向偈：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